好，欢迎《恶塔商周报》。一反之前嗰几集非常之失，冇乜唔系应该唔系非常之颇为正沉静。今个礼拜一大堆料爆出嚟，最分开净系 Bisc 部署嗰单骑呢料已经系再续九集啦。所以部署嗰单嘢我先讲。 重点系其实点讲啊？唔系花边咯， 大灾难 啦，都几大影响吓。 系超级大灾难。不过阵间我要去读下一 part 嘅。嗱，上个礼拜咧喺我录完咪之后咧，收咗单料就系话。有同人俾人告就话俾原谷告话佢唔可以出电光超人嘅抱枕。 其实咧就录紧音就已经收到啦，不过录完音先望到咁计。 咁就依家嘢其实有后续嘅，就系有亦都有同人俾人告，就俾原谷投诉佢话佢 fans 啊，啲同人网站话啲 L 爸爸收钱，亦都俾人投诉嘅。跟住有人问啦，问原谷关于电光超人嘅二次创作，咁原谷就出咗张 post 就话总之就是你不要收钱，你不要直接用我的素材其他东西，基本上就是叫做一般大陆动画公司的 非常正常的二次创作 的指引啊，定是 没有，他没有去到很严格，也不会去到好像Timon 那么离谱，那就是宽松到离谱的Timon 那就是。 但是通常的情况下呢，其实呢一般我们习惯的同人模式呢其实是微微犯规的。向来都是微微地犯咗规，叫做咩咧？其实都唔太爽噶啦，不过又唔系真系好夸张，咁大家通常都由得佢嘅。咁一旦你要讲清楚嘅话咧，好多时有啲我哋平时习惯咗嘅嘢咧，佢都会划死咗佢唔得嗰一边嘅。即系就其实简单讲就系有边啲乜嘢系我哋平时会做紧。即係，但係佢其實佢正常嚟講，一般點話典範級嘅二次創作規則係會唔俾嘅啦。第一就係精品，精品其實好多時都會唔俾嘅，因為好簡單，你出嘅精品同官方出嘅精品好大機會撞咗。咁呢個就關於呢個我哋之前講過好多次啦。呢個二次創作其實佢俾你嘅授權最緊要嘅其實一樣嘢就係唔可以影響翻原作嘅利益。咁如果你出精品嘅話，佢就好有機會就係你真係會同個官方嘅精品會有直接嘅競爭，咁就會係喺法律上都會視為呢個係一個原作嘅利益衝突，咁即係你即係損害咗原作嘅利益，所以就好容易呢樣嘢基本上一劃線咧，就一定係九成都會劃咗去唔得嗰邊嘅。即係當然啦，仲有個問題就係咩？咁嘅事實就係。其实你好快见到啦，我其实我唔明嘅，佢到底系真系咁遇到佢咁快出，咁快会红啊定乜嘢啦？佢个抱枕出得好 Q 快， 嗱， 上个礼拜就已经见到有啊。 官首先同人喺同人抱枕被禁咗之后咧，嗰两日咧官方发表佢抱枕啦，而理所当然啦，系大家认为理所当然就系即刻断市。官方佢话明，因为太受欢迎，所以我延长出货时间。去到咁嘅情况嘅， 所以我话即系但系正常咧，点讲啊？呢啲角色嘅抱枕咧，未必一定出噶，先讲清楚，唔系一定要， 唔系间间会出噶， 唔系间间会出噶，但系佢真系好快，可能佢真系预咗会受欢迎，但系冇谂到会咁受欢迎啦吓。你知其实呢套嘢其实唔系一套好注目嘅作品啦，原本。 但系问题就系、是、阿绿花一条美腿。因为阿 Kelly 一个巨鱼咁样突所有人全部落坑， 一个三个，一个倒三个， 系啦。咁但系一齐落坑， 系学妹啊， 疯狂洗版啊，系连平时我即系平时唔系好留意嘅，因为一大堆红人图，系到第一集佢啲红人图已经爆咗，跟住去到而家系六集未停过啊，啲红人 啊，即系 所以今年大家认为 C 九十五咧，如果你而家咁即系，其实啲人点解咁惊就系、是、喂大佬，但系其实成班人真期待已久嘅新素材，你禁同人，我大佬佢逼死佢好嘅而家，冇问题，官方话嗱，总之唔好有害风化咧。仲所谓大， 唔可以违反佢个句子系善良风俗，即系基本上呢四粒字咧系废话嚟嘅。即系当然啦，你可以将十八禁同人字都理解为善良风俗，违反善良风俗系你咁唔可以话戆鸠嘅。不过你咁点讲咁缩咧，就怎嘅你阁下治理啦。其实咧，一般嚟讲咧，违反善良风俗咧，十八禁同人字咧系唔违反嘅。但系点讲一啲比较激烈啲嘅，即系譬如啲猎奇啊，啲恋童啊，即系总之一般社会唔容许嘅，即系其实你香港法例都会有嘅，有一啲比较强烈嘅嘢，都系喺十八禁之外，系另外再入更加严格嘅禁止嘅。通常咧，违反善良风俗系指嗰啲，即系咩啲奸尸啊，啲，总之就系啲放送都唔一定系放送禁止用语，其实大部分都系即系嗰类嘢啦。 同埋一样就系佢保留咗一样嘢就系、是。 保留一條尾巴就是我要告一樣可以告你。 啊、即雖然就呢個就廢廢地話嘅，因為、如果你佢真係要告嘅話咧，其實佢出咗呢個聲明之後，佢真係要告。一般十八禁行為，如果佢要喐手嘅話咧，其實係好容易。會被人會告衰咗嘅，你唔好以為你嗱拿住病版權就贏啊，因為佢辯方就可以攞個有我點講啊，我遵守你嘅公開宣誓，不違反善良風俗。我再重申一次，違反善良風俗係唔關十八禁事嘅。即係咁嘅情況下咧，佢真係要告嘅話咧，其實個力量就會弱咗好多。所以其實調翻轉咧，如果你唔係嗰類喜好嘅人咧，其實調翻轉佢係保護咗你嘅。咁即係如果你話普通十八咁同人嘅話，其實佢係保法調翻轉係保護緊你嘅。咁當然啦嚇，如果你係你愛港美嘅，咁我就唔好意思啦。咁就官方説了算，版權則係大啲嘅。咁就咁其實而且你大家都知啦，原谷點講啊，即係向來都要保持個形象，佢始終係俾細路仔睇嘅多，係唔係多？即係而家都有俾人睇嘅。但係佢所以佢唔可以邊個啊？俾你玩得太過，大家玩得太過火就大家唔好做。其實老實講啊，就係問佢呢樣嘢，我都本身都 OK 歪噶啦。即係不過就點講啊？佢既然佢自己本身要出精品啦 ，credit card 嘢就咁樣會過嚟搞嘢同人啦，又唔係好出奇嘅事嚟嘅，大概咁咯。 嗱，跟住另一單咧就係、 是、啊，你講完啦，我未講完。 仲有嘢補充？ 再補充一樣就係、現在我記得係虎月係其實係過咗火嘅。而家我唔知道現在上翻嚟，即係我上個禮拜見到有係嗰陣時講緊虎月同 Melon 係好多本十八禁同人誌全部落曬㗎，即係講緊係十八禁同人誌都落咗㗎。我唔 sure 話全人有冇落㗎，因為好似唔到國版。因為出得最快通常都是十八禁同人誌嘅，因為你唔使睇故事嘅，基本上就捉個角色出嚟，就係啪啪啪咁樣咁就可以出一本嘢，所以可以好早期出，我最快出嘅通常都是十八禁同人誌嘅。咁但係我見就係、是兩邊名咯，呢部同虎月同一日嘅，同一日見佢落曬嘅啲十八禁同人誌落曬架，我唔知道現在呢刻上翻未，會唔會上翻？我估會上翻嘅，不過嗰下就見到咩啊？你發咗個聲明，我未同你嗰邊公司溝通好，咁我全部落曬架先講，即係睇個款式係咁樣嘅啫，就唔係真係完全唔俾。 安全起见， 如果真系唔俾嘅话咧，我哋后续再报道。不过应该就上翻架噶，以我所听翻嚟就，因为如果唔系嘅话，就应该另一单新闻嚟噶啦。咁啊，好啦，咁呢边就大概系咁啦。 好啦，讲 嗰套嘢本身咧，就我哋我哋要好耐之后，我哋先会提到佢。 第一套嘢系会提一定， 系嘛？就基本上都係啲監督性癖大爆發，咁然後大家發現，然後大家唔係點解大家覺咁 係大就電波打中咗啊？ 係因為呢個現在 AC 圈就太少呢類屬性，即係基本上就係、是、總之話個盤龜有即係安產型。即係個安產綠花線，主要係綠花，因為阿 Ken 個其實點樣一般受歡迎都 JK 啦。即係佢除咗一個體型，即係外觀上就係啲安產型嗰呢類咧，就其實咧 AC 字係好少嘅。我對上一個就係小紅，已經係未確認最近識嘅小紅，已經係咁耐之前嘅事嚟㗎啦。好少會強調個等嘅，即係。咁我老實講，我覺得呢個係好符合本能嘅事。我點解要提呢樣嘢？就是、因為呢樣其實係一個本能行為嚟嘅，因為。生物就係要繁殖係佢嘅本能嚟，個等大代表繁就陣間啲嘢好就代表好生嘅。 咁今日學院嘅 係啊，即係呢個係好呢個係好本能性嘅行為嚟嘅，所以各位唔使擔心，只不過就係點講啊？現在流行好少會強調呢樣嘢，所以突然間有一個出嚟，咁大家即係本能，大家啲本能爆發咗，所以就咁鬼紅啦。咁就至於套嘢本身咧，啲特攝啊相關嘅嘢咧，就我哋到季翻先講啦。就下單啦， 下一單咧就係、是、 都係同緊同人事啦，都係關同人事嘅，就一齊講啦。可唔可以叫災難咧？基本上係唔可以叫災難嘅，不過就會有少少麻煩。我相信到時實行起嚟應該會幾大鑊嚇，就唔係話佢件事本身好定唔好，而係點講啊？你想象下20万。即係我先講咩事啦嚇？Comicer 有料化，即係 Comicer 會喺 C96/97。往后唔肯定，据小96/97会收费。 依、這个系但其实一般我自己睇依、這个去检讨中啦，系咪真系未知嘅？但系一般我睇网络嘅评嘅意见咧，大家觉得就正常啦，应该啊冇问题啦。 先讲啦吓， 又或者就系唔系其实 Comicer 收费 不是新鮮事，以前都有。 或者咁樣講啦，其實咧，首先講唔好成日望，大家望住 Comic Camp。首先大家冇去過話俾我聽，Comic Camp 唔使收錢嘅，你行過去入去就係噶啦。冇門票啊，冇剩嘅。而呢個其實喺唐人字界係一個非常之特例中嘅特例嚟嘅，即係基本上係甚少出現咁嘅情況嘅。雖然有，係我係見過有啲無聊嘅 event 嘅，不過就相對比較少。就佢係講緊一般嘅同人 only event， 我細少少 event 係點樣收錢嘅咧？佢哋又唔係就好似我哋 C 得嗰種買門票嗰種，因為幾費時失事啊。通常情況咧就係、是、叫你買長刊。 求美 K 目錄嚇，即係我寫嗰本神書 嚇，嗰本 catalog 入求美 K 就叫佢 catalog， 一般就會叫長刊，都係到嗰個 catalog 嘅，不過我哋通常會叫佢長刊。 做精選投書啦、啊， 但係求美 K 嗰本咧，我哋好難叫佢做長刊嘅，因為你唔係即要買，你唔係買咗先入到去。正常咧就係買咗出入，然後你揸住本嘢，好似 show pass 嘅狀況咁樣。你揸住本嘢就入到去，有少部分係入面會夾住張入場券，咁你去到嗰陣時搣飛，通常係呢兩種方法嘅。咁本嘢就如果大少少規模嘅，就會喺啲呼籲啦嗰啲地方度賣定先嘅。咁你見到嗰嘢博 A 一本，但係萬成千英點解咁嬌貴咧？其實就唔係純粹本書本身嘅嘢，其實嗰度係包埋嗰個入場費嘅。所以你如果冇嘅話咧，佢就會當場就會有地有間啦，就去買門票，去買本長刊，然後連埋本 catalog。咁如果佢賣曬嘅話，大部分情況下都係會用當我賣曬我所有長刊的時候，就無聊入場。咁通常就晏晝嘅晏晝三四點先開始嘅，最少都咁就咁嘅情況，通常係咁嘅情況嘅。 咁佢今次檢討咧，就其實主要係因為佢今次分開咗兩個場，人手啊 key card 嘢需要更多，咁免費佢會有問題，所以佢哋考慮係檢討就係而家未正決定嘅係檢討好唔好收費。其實大家已經去方面就係、是、其實講真，佢 commit 嘅你插入得場，應該我哋去咁千里時去到到期啊，大家唔會計俾嗰啲嗰次運 應該係話調翻轉講嗰本 catalog， 我諗每一次有去嘅嗱，好先講我自己利益申報，我每一次去我買兩份嘅，一本冊子版，一本電子版。永遠都係買兩份，老實講，我可以帶多個人入去添。如果就算佢有呢個法都好，我唔單止唔需要壓在俾錢，我甚至可以另外再帶多個人入去都冇問題，因為我自己有兩份嘅嚇、啊，即係正常。我諗大部分你認真地要參加佢嘅人都係會都係會買嘅嗰本嘢，即係就算你原本冊子版空氣太重太盛，其實我會拎翻香港嘅，因為 咁幾大鑊嗰本嘢，其實嗰本嘢最麻煩嘢重啫嘛。 其實嗰本嘢我買嚟都係為咗嗰本嗰三張地圖，唔使自己印出嚟咁解嘅啫。因為我覺得揾七仔去印咧係好 Q 麻煩 嘅事。我自己編嘅，我係。 我唔係話我自己編出嚟好 Q 麻煩嘅事。嗰張嘢係唔夠嗰張冊子版嗰張咁好用，因為好長，你好難揾嗰張咁 Q 長嘅紙，一張搞掂曬。你自己印出嚟，通常就一大沓好難揭。咁我嗰張一大張好長嘅，好方便啲。咁唔緊要啦，總之就係、是、大部分佢應該係檢討，應該係使用呢種，都係用翻呢種方式。不過到底佢要到底點樣，要喺幾十萬入場喺唔影響入場人流嘅狀況之下，可以做到檢查你揸住乜嘢啦？要麼佢就真係好鬆嘅，大家舉起手就 樣。 我覺得人群之中有一個冇養起本嘢，咁你點算咧？如果我買冊子版嘅，通常都唔會拎本冊子版入去。即係如果你唔捨得撕爛本嘢嘅話咧，嗰本嘢你係唔可能拎入場。 最簡單就係、是、喺冊子係不冊子版、電子版都好，有一頁有一張卡紙，你只搣咗卡架咗落嚟，搣咗落嚟，跟住到時攞出樣咪得咯。 即係咁，即係要睇個乜？因為講緊 呢個技術， 除咗嗰三張紙之外咧，我係唔捨得割嗰本嘢。即係你冇叫我搣爛佢咁大鑊㗎， 但係嗰張嘢唔係咁，佢如果係要俾你搣嗰張，有一 即係 就依好簡單啫嘛。喺印刷方面，唔係咩高難度技術。 CD ROM 版就簡單啲，因為本嘢佢其實都有本嘅，因為佢有本好薄嘅薄 AA， 大概我諗三廿零頁啊，但係都好薄嘅，三廿零頁但係好薄嘅叫做書仔啦嚇。咁、你拎埋嗰本書仔都唔係好重啫，一本同人字嘅 size， 一本同人字嘅 size， 一本同人字嘅重量就咁、是，所以就應該就帶落去唔係問題。但係問題就係、是、好簡單啦。当你一扎人涌入去嗰阵时，有边个冇举起手拎起本嘢？咁、那个 staff 唔通涌入个人堆入边捉住条友仔？喂，你冇买本嘢喎，整翻你出嚟。 不过依家我觉得多数都系嗰种咧，就咩骨骨 理论上有料化咯，咪俾佢变成你真系防君子唔防小人，即系你要混入去，佢都出嚟唔涨。 呢、这個係其中一種可能，另一種咧就會變成災難，可能就係我哋一般講嘅一般入場法，真係一隊一，佢會將條好闊嘅隊收翻做好窄，變成一兩行，變成個 staff 真係可以逐個逐個真係檢查你有冇拎住本嘢，當然你係拎住 show pass 識行過去，但係咧就會變成一個 好乸大鑊， 咁就會好乸大鑊啦。所以點解有可能會變成災難，就係講緊視乎佢會最後點樣實行佢個收錢方式。咁啊，除咗呢樣嘢，佢仲有另一樣改變嘅，就係、是、就第五我唔知大關唔關大家事啦，講啦，就係寫條入場方法。寫條入場方法以前咧就攞張點講啊，閃靈靈啲防偽做得好誇張嘅入場券，因為其實真係三五不時會有偽冒嘅。咁啊，佢整張咁嘅閃靈靈入場券，咁啊嗰一張入場券現在的方式會改為好似電子手帶、心封拉啲嘅嘢，即係用呢個 RFID 啊。是不是咁叫？我唔記得。 RFID 唔好意思，多咗吧。用 RFID 嘅形式去讀，應該係咁，我唔係好 sure 啊。即係應該用，或者係近傳通訊，我唔 sure 話俾你。總之就係、 可能咩咯，用電話用西瓜嗰類問題咯。 所以嗰個咪NFC 咯。 Protocol 高 嗰個近傳通訊 之前可以，之前可以。 我唔知佢行邊種，總之就係呢兩種是第一種嘅電子手帶，咁去做個 pass， 咁冇嘢噶。其實與時並進，无论你系 酒店都有啲咁嘅， 你系写条入场定一般入场都，其实都冇乜所谓，冇乜影响嘅，就系照做咁解。系除非你系就算你系买点讲啊，难听讲句，就算你系买 bid 出嚟 bid 翻嚟啲飞，其实都冇影响啦。佢 bid 个手话俾你啫，只系不过就系叫做，如果到时捉到边条友仔点讲啊买飞啊嗰类嘢，佢真系捉得到的话。咁其實可以追跟翻個社團，因為飛咧就好難追翻個原本社團嘅。咁呢樣就另一樣嘢啦。咁其實冇乜都係冇乜嘢。其實 呢度就係可以討論講下啦。 總之就佢哋有新措施，但係佢新措施影響幾乎係微乎微微嘅。只要佢唔好同你玩一一檢查，就係呢個先係大鑊嘢啦。其實咁啊，好啦， 嗱講下另一單啦。咁咧就其實都好耐啦，就 Carafina 咁即係解當時係因為佢嘅保鏢散啊。佢呢三名葡萄幾走咗嘛？咁走咗之後咧，其實佢當時佢三個嘅一個情況已經係打個骨滯，點算咧？最初走咗一個，而家連嗰另外嗰兩個走埋啦。 即係咁，老實講，當初佢美葡走嘅時候，大家我哋錄音都係講啦，之前都係喂好簡單。我哋其實佢當場話我聽，成隊原地解散都唔出奇嘅事嚟。佢而家咁走下一個走一個。都好正常嘅事嘅啫。 首先就係阿 Kilo 走咗啦，而家 Hikaru 咁我睇怕冇意外好快嚟最後啊， 應該都係嗰句啦，應該會解散嘅啦，唔使講啦。其實爭在佢 就係話阿瓦卡拉應該都聽，做咩三個解散佢重組咯？睇下會唔會？ 當初講嘅就只係話你係轟轟烈烈咁一夜全部一齊解散，定係 逐個走， 逐個十個舊貨色少年咁樣 走。而家係似逐個走， 而家就後者啦，好明顯就咁。 即係你冇講真，就係你冇咗你美葡遊記，你點彈啫？ 靈魂人馬力嘅大佬 咁就咯， 咁就冇乜嘢啦。我哋 OK 咁講下啲最佳資料啦。跟住報價小消息嘅，其實江美嘅劇場版而家本上緊，就破件事世界紀錄，就著一套動畫裏面最多魔法戰士。唔好叫我數幾多個江美啊！李子成，初算唔數成啦。 我呢個係防變降手法嚟嘅， 因為有排數啊。因為今次江美咧特賣點就係、是，因為之前好耐之前已經係嘅，就係、是、因為實在冇辦法塞曬所有聲優。所以就去到嘅程度就係咩咧？有啲聲音冇聲出，有啲聲音就得佢純粹即係佢背景板有角色冇聲優， 亦都關嗰啲檔期問題事啦。 咁今次因為佢最大賣點就是所有全程人有聲出嘛，所以今次咧係錄咗大半年嘅，有啲聲優咧係年頭已經錄咗噶啦，要分開幾次即係夾期啊嘛，你夾唔你？因为你冇可能一次去搵即系五十几个声五六十个声音， 你搵到都冇个 studio 可以放得落你咁多人啦、 啊。所以佢就逐个录咯，分批录咯。 不过好彩就系剧场版呢啲嘢咧，神咁早你又先要拍嘅，神咁早你亦都冇即系唔系点讲，亦都冇太大嘅档期压力，所以你可以慢慢 plan 咁样。所以点解会有啲咁早就会录咗嘅原因就系、是、冇让我神早 plan 定。某几个人角色出嚟就系得嗰个几个成你固定咗啦，咁到时再录。 你只要画好个分画好分镜表嘅话，你就 分镜表都唔太需要。 你就计到边个 剧本度好大概，你就可以叫佢过嚟录噶啦。 咁咧就呢个记录咧，怕且要破咗之后，光明自己破翻噶啦。 你竟然揾到咁同一套作品，同一套劇裏面有幾咁多個人一齊一個魔法戰士啊！唔好話魔法戰士啊，有咁多聲優啊，好厲害嘅。因為睇喺佢嗰個宣傳講海報 講咧， 哇！你真係齊曬喎、啊、你。 之前特攝玩咗，跟住總結到動畫咯係。 拉打都唔得啊！拉打咧，因为佢都唔系超人所人啦，佢绝大部分都系皮套演员啫嘛。 因为特摄嘅问题在于佢点讲啊？又系多句啦，一人一句出场台词，你就可以压晒你两个钟噶啦。即系所以我谂佢动画呢个纪录应该都有排啦。应该除非佢自己 ，OK， 佢下年再玩一次咪。 能够破光位嘅只有光尾。咁我两个八号我喺本翻嚟，我话俾你知，要咁想一定会睇呢套嘢。 即系好简单，因为佢人一定要越嚟越多啊嘛，所以佢下一度如果再继续玩翻呢样嘢，可以自己破自己一次。 啊、好啦，跟住睇虽然其实嗰一杯嗱收入减半，真嘢好似冇乜好想讲。 系啊，即系冇嘢啊呢档嘢，大家都知佢收硬皮嘅就即系。 我入边冇乜，佢冇乜特别需要讲嘅嘢啦。 我又唔系话唔爽佢话成，不过就系、是。不过老实讲啦，其实呢档嘢咧收入减少咧，同未必关老任事嘅。我啲任粉啲任黑都好啦，唔好高潮住。其实未必关事，因为佢当嘢本身咧就系讲紧主力商品越来越卖唔去，即系玩家人数不断流失。其实唔使人告嘅，佢自己本身就已经系讲紧大家喺度赌紧佢到底几时冧。本身已经系咁讲紧呢样嘢，当然嗰阵时赌紧只 game 几时冧。咁而家就係好簡單，咁你game 咁嘅狀況，公司咁嘅狀況，我睇佢款都唔會抌大錢出嚟開發個新 IP 之類，喺件事明朗化之前，即係咁嘅情況下，咁你肯定嘅公司營運一定係繼續倒退，因為你隻 game 已經越來越唔好賣了，即係我唔係某咁今年一定倒啦，今年肯定唔會仲未倒置嘅，即係咁講緊呢樣嘢就係、是其實我慢慢其實大家都講緊幾時冧嘅啫，大家都講緊係咪今年嘅啫，不過今年剩翻咁短時間應該就冇 捱到嘅，應該捱到嘅， 應該捱到啩，即係冇啊年頭嗰陣時候大家好多人信誓旦旦今年一定倒嘅，即係當然呢啲嘢， 放心你，好簡直。啊是啊，死完翻身再都有挨落去。 現在咁佢的確真係最後真係倒咗噶，不過就係講緊大家認為佢要執嘅年頭時候，同佢真係執都隔咗兩三年啦。 唔緊要，江澤民未死，佢未死嘅。 江澤民都好生勾勾， 係咪就咯？嗱，另一單嘢咧就係、是、大嘢由報紙就因病休就宣布，因為有病要休養嘅。天使三 P 里面三个女主角有两个离开咗，一个就一个人去，一个就一命休养。我咩事呢套嘢？有咩诅咒啊？ 所以我哋上次 C 三见到佢哋，应该系最后一次同台演。我哋最后一次见到佢同台演。 第一次都唯一次。 而家得翻古惑葵一个，仲喺圈里面。 系啊， 睇下先。佢今季都，哇！佢反而几专业，不过佢都系啲杂鱼啦。佢即系嗰啲路人咯，未上位。 但系有本事咧，就讲就系休业啫。就佢咁好明显就系佢系真系逼不得要停一停。咁原因就冇公布啦吓，不过 即係仲有机会复出嘅。 佢要好啲嘅，因为佢相对嚟讲比较多主角戏，主角将重要角色接到嘅。 不过如果佢一年后再出返嚟嘅话，我哋只能恭喜，讲声恭喜囉。 咁你讲真，唔佢未去到总田里沙嗰隻，因为总田里沙佢病 嗰阵。你听唔明啱乜嘢？一年之后出返嚟嘅原因，要讲声恭喜，当然系有戏啦。 哦，不过应该唔会嘅，讲真就 系。点解女性声优一嗌休业咧？ 冇啊， 而且唔讲因病休业嘅话咧，就 好多人估呢样嘢， 好多人都系估呢样嘢啦。 讲有如果有咗咧，泽城美雪就追生咗啦，但系佢公布嘅咁咧。好似松本定田中真弓，佢喺个 board 度公布咗话，因为佢One Piece 嗰度佢有佢角色嘅，咁休业嗰段时间咧就由双方法子代打，咁好啦，佢翻出嚟啦，咁咧就喺治疗同佢庆祝复归，兼且生个仔，但系仔同佢就唔知佢生子啦，产子啦，佢。真系唔好讲佢休咗业，因为我净系睇佢鬼太郎，但鬼太郎佢集集有出声，即系鬼太郎录咗几耐咧？录定之前嘅。 咁呢啲话无限返系就向来咁样录，我做晒佢先出，我都唔出奇噶啦，即系 好嘢啊！不过依个就恭喜佢啦，恭喜阿泽成啦。好啦，另一单富文就系后藤哲夫，哇！ 好诶，佢印好冇乜人，我即系佢真系冇乜印象，因为有啲唔系我年代 嘅咩角色有啲 做 One Piece 里面嘅，例如 One Piece 装骑兵咁样嘅声优咯，因为佢即系其实都算系比较唔系我嘅年代噶啦， 系咯，即系你都讲唔系你年代就更加唔关我事。 六十八岁唔系喂年纪就唔系年纪就唔系好大，唔算好大六十八啫。 我比上次个阿田中成日突然间唔记得叫咩， 田中信夫 系咯，更加 算后生 喎，真系 唔系好后生，因 为点讲啊，个业界咁大，又总有啲。仲有啲冇乜人識嘅， 唔係或者佢唔喺我哋個圈咗咯， 係啊， 冇冇講，我覺得冇搞到好似踩到佢一腳咁。 唔係佢唔係我哋圈咗真，因為講真就係聲優界好多，即係講 真 就係 真係好點樣講蒼為豬。 好簡單就係配內置小格斯卡裏面嘅藤行程拖啊，最近咪最近佢開始配多咗動畫嘅，咁好多人都以為佢唔係邊度嚟嘅呢個聲優。哦，喂行程拖啊，配人物配咗好耐㗎啦，只不過係近年佢轉配就動畫係大家先聽到把聲啫嘛。 咁啊，講啲外國新聞雖然其實你兩信對我嚟講，呢啲啱啱嗰啲全部都係外國新聞啦。OK， 我哋講緊啲西方嘅繼續跟進我哋嘅系列，呢個 Steam 嘅呢個十八禁 game 系列。咁啊因為應該就較早之前，即係喺啱啱嗰扎咩十八禁落架又上架又落架，跳出跳入打個笨嗰啲嘢之前，其實有一套係點講？我覺得係成系列嘅事。嘅先生嚟嘅，咁就有套就 The Key of Kitty Home， 唔好意思，我啲英文就差得好緊要。咁啊嘅同人遊戲就喺點講喺 Steam 度俾人落架，個原因其實都幾無厘頭下，因為嗰陣時講緊咁我再提翻件事咧，因為件事好似有，我哋好似有新聞度，但係又好似冇，所以我照提啦，反正大家都未必記得噶啦。咁啊就係落咗架。咁其實隻 game 係咁講啊，係冇錯，一班羅做主角。不過其實個故事就純粹就係有一班羅做主角嘅ADV 啦嚇，叫做嘅文字冒險遊戲。咁其實就點講啊？其實嗰個就咁啊！連小我跟喺我見到嘅資料入邊，我係唔多覺佢有冇性暗示，純粹就係一班羅做主角。但係個Steam 嗰邊個唔知審查定乜春啊，總之就問佢：你有冇辦法證明呢個唔係以羅里控為目標嘅遊戲？佢即係嗰陣時咧， 哇！好難講。 我第一次聽嗰陣時，我黑人問號，我如何證明一個不存在嘅嘢咧？即係佢其實呢個問題其實是一個惡魔證明嚟㗎，我點樣證明佢唔係一個惡意羅利控為對足嘅嘢係？先唔講，喂大佬，光美都係有啲羅利控睇㗎喎。 喂，好你係講緊就係、是、你係冇咩禁節，你有冇阻止人哋用咩眼去睇套動畫㗎，大佬？好啦，就係光美佢嘅fans 佢嘅觀眾層係幼女向大。几多怪叔叔睇啊？即系嚟为讲嘅，而家讲紧嘢嗰条友，啲怪叔叔睇啊嘛，大佬，你唔能够因为好多怪叔叔睇而将光美定内向、内控向噶嘛？呢个逻辑唔通噶嘛？ 即系话嗱，先我个故事如何，大家自己判断下啦。简单我个故事就系讲紧一个点讲啊？小学教师咁就俾个学生即系俾只落啊，咁啊掌握捉到佢把柄，咁啊变成就系佢。然后呢件事就演变成对呢个学校边，你话埋宝藏啊，即系埋藏咗嘅钱，即系争夺钱，即系唔知边度收埋咗喺边度。其实咧系点讲啊？推理剧嚟嘅，其实一套，只不过对象系小学生同教师，系咁多啦。即系老实讲，如果一个小学生同教师之间嘅故事就系萝莉控倾向的话，我觉得。我都幾冤枉下喎！你話唔係即係點講啊？我唔講你啲擦邊球嗰啲嘢，嗰類嘢你話佢係俾羅利控睇嘅 ，OK？ 我又唔介意否認。咁但問題就係、是、我又唔介意承認，但係問題就係呢度，喂老實講，我覺得係完全躺在重槍。呢、這個就係講緊成件咁，然後呢件事後屘發生嘅事就係講緊十八禁全面下架，色情遊戲全面下架呢樣嘢嘅要求。咁就即係往後就引發一系列嘅事件，呢件事可以視為呢只嘅先聲，因為係前少少嘅啫。咁現在咧就直接出翻嘅，就直接咧就上翻架啦。咁因為後屘我哋講過啦，佢最後就係宣布只要符合當地法律，色情遊戲可以照樣上，只要符合當地法律做好個分類正確，咁我哋色情遊戲可以照樣上架。咁啊，佢 reset 咗啫嘛，又唔可以叫投降宣言嘅，總之就係、是就直接嗰回事啦。咁佢就咁只 game 呢只就本來躺在有中槍嘅，咁就理所當然出翻嚟，就咁簡單啫。 咁啊，叫做重温下件事，因為我相信件事咧係會繼續發展嘅。咁往後會變成點樣嘅點㗎？始終 Steam 係一個最大嘅 PC 平台，到底佢玩唔玩得 H game 咧，其實一個好重要嘅問題嚟㗎。我知如果我哋聽眾對 H game 毫無興趣嘅話，咁你姑且聽一聽啦。咁我相信唔相信最少我有興趣啦嚇。OK，雖然我對呢隻 game 就真係冇乜興趣，老實講，就呢、這個就另一回事啦嚇。咁啊咁啊呢單。就外国新闻就讲完啦，讲翻。 顺便补充下，中国版 FGO 终于要实名制啦，不过要唔要随便讲两句啫？ 讲啲邻国新闻，我正想讲就讲啲邻国新闻，就系呢个 FGO 玩实名制。其实点讲？理论上啊，佢嘅实名制都几儿戏下，暂时其实都系要你填个名落去嘅啫，即系填个 其实对个游戏本身个进行有影响有几大嘅。 目前呢一刻就冇乜影响。目前呢刻现在嘅规制程度， 佢想捉啲乜嘢咧？ 系未有影响，但系咩？呢个关唔系想捉啲乜嘢，系关翻个点讲啊？呢个 B 站求生存嘅本嘅意志有几咁强烈？我谂我哋其实喺度提过几次噶啦。总之就系而家佢就系Bilibili 系全面染红，唔可以叫染红啊，本来就红嘅， 咪就咯 啊！全面呢个党性化法。咁啊，即係你話當初係講緊欲拒還迎嘅，其實都幾欲拒還迎，即係點講啊？即係我規制喺度，咁我盡量 俾攻陷係嘛？ 盡量去喺規制之內爭取玩家最大嘅自由，最少佢擺出呢個態度出嚟啦嚇。咁係咪如何實際如何咧？就我呢個 B 黑咧就唔好講啦，唔好講得太多啦。咁總之就係佢現在就全面黨性化之後，咁而家就你可以話佢為咗活下去嘅全面黨性化，所有嘢所有官方出嚟嘅文件都係跟黨走嘅。咁佢咁官方現在對遊戲規制越嚟收緊呢、這個網絡實名化呢樣嘢，一定係只係遲早嘅事。咁佢只係咁樣，其實我覺得呢個係遲早嘅發生嘅事。目前呢一刻個規制， 而好似話不過好似某啲遊戲因為實名制之後，佢玩人數減少咗嘛。 我所知嘅都最少我認識嘅我應該大概先認識十零個有玩。B 服版嘅 FGO 嘅人最少走咗四个，以我認識嗰十零個入邊走咗四個，咁係咪我圈子嘅特例啊？乜嘢啊？先講呢個 sample 數係數目少，而且好偏頗嘅，所以就唔可以話佢減少咗四成玩家，唔可以咁樣，完全唔可以咁樣講嘅。不過肯定有人走咗，最少走咗四個，呢、這個非常肯定嘅，即係總之有話 好微妙數字。 咁冇计啊！ 咁我嘅表现唔到咩嘢，暂时不过知 好微妙，好微妙数字， 肯定有人走。不过走嘅大部分，应该大部分都系两种人嘅啫。一就系大陆，佢本身大陆人，但系非常不爽实名制，或者系对实名制呢样嘢非常之敏感。虽然啦，如果你对呢啲嘢咁敏感，你对自由，即系点讲啊？通称嘅自由派啦吓，你对自由系咁睇得重嘅话，其实根本你就唔会上边站。即系我系咁认为啦吓，唔知佢哋会唔会有啲另一种解读方法。但系另一種咧，就係海外人，即係海外你點實名制咧？佢B 站咪俾咗一個答案，你可以申請台胞證。 黐線！ 我諗緊你就 是、你肯定我係台灣人嘅啦。 呢、這個其實係關呢、這個，因為呢個其實成個政策係關埋呢、這個大陸個搞呢個什麼呢、這個咩居住證啊，咩派俾居住證俾台灣居民，身份證跌落唔記得個名叫乜春。總之佢係配合呢個政策所做嘅。咁所有海外的人，咁理論上你係有辦法申請到嘅。不過如果你要為隻 game 咁樣做，我寧願棄 game。即係雖然嗱，唔係執唔吉做到我唔知痛啦。我即係點講啊？即係我如果係其他嘅，我如果我玩嘅 game 出現咁嘅狀況，我會諗辦法兜路兜。 唔係問題係即係你如果假設你喺國內，你喺 VPN 要幾難啫？ 唔關 VPN 事，佢同 IP 冇關係。你即係要登。 啊，唔係，即係話我意思話我棄玩大陸 server， 玩其他 server，即係哪怕是英文 server 又好。 總之目前嘅情況下，如果你接受如果你咁嘅情況下，如果你純粹想玩落去，好簡單啊，即係你填個link，你是但揾個其他人嘅身份信息填落去。即係除非嗰條友仔發現咗你用咗個信息，然後可以有辦法攞翻你個帳號嘅。不過呢個機率咧係少之又少嘅，所以大部分情況等於當年香港人玩台灣 only 嘅 online game 時候，身份證自由產生起呢幾粒字，我諗大家唔會好陌生噶啦。基本上就只咁回事啦。咁啊，鄰國事務少少啦嚇。咁我講完鄰國事務，講翻啲本地事務，其實都幾耐之前下嘅事，因為講緊係之前個點啊十一。 唔係十月廿七號，即係兩個零禮拜之前，因為啱啱好我哋錄音當日，我哋星期六錄音嘅，佢就星期六搞。咁錄音 event 咧就本 event 本一新生咧，因為 only event 我就唔一定去嘅。咁 only event 打唔中我就唔去噶啦。咁南國咧東方，你話完全唔關我事唔係，但係就窒窒地啦。咁嗰日我朝頭早十一點幾我先知道個 event 搞。咁其實嗰陣時我即刻撲出嚟係啱啱好過一次嘅，但係就然後就懶筋發作，咁我就冇去到。不過就據聞玩得大家玩得幾開心嘅，但係玩完之後大家就有人就公開投訴，就話佢個東方格鬥遊戲擂台，即係我喺東方唐人街入邊係有格鬥 game 嘅，佢係有點五形式 X 點五嘅形式咁出嘅官方嘅格鬥 game， 我相信應該係嗰個系列嘅，咁佢攞嚟大家攞嚟玩，咁大家玩得好開心，但係玩完之後有人就話大家玩得好開心之餘就有人不高興，咁就投訴話啲 staff 落場玩，啲組織嘅又入咗嚟玩。咁然後咧就老實講我唔知係咪三橋講噶啦，即係咁，但係就有少少玻璃心發作，就話既然如此，我以後就唔搞啦。既然有人不高興，咁大家就老實講，我覺得有呢個有少少發悔氣，甚至情緒勒索嘅狀況。即係其實因為大家都覺得活動搞得好地地，老實講啊，以我見翻嚟嘅 report 啊、現場啊，我都覺得玩得幾開心啊，大家。我都估唔太到會有人咁樣投訴，而其實老實講啊，香港投訴之都乜嘢都有人投訴噶啦，而主辦方咁高調回應，而且咁強烈嘅反應咧，其實我覺得有少少誇張，有少少嘅，即係佢就話總之佢講咗一大堆嘢啦，總之第二意思就係、是我本來諗住抱住交流嘅心態，不乜七七咁啊，既然有人不高興，咁我以後都唔搞了。咁樣真係有少少情緒勒索嘅，我雖然大家都知道，其實大家平時都會有時都會有啲咩情況下，不過叫做搞得活動就點話 EQ 再高少少。當然啦，可能即係我覺得講出嚟好似幾 唔係必然嘅喎，我覺得呢樣嘢 講出嚟幾柴台嘅。不過就我就照講啦，我嘅睇法就係有可能其實係講緊係用係協助講完呢個嘢之後，啲人嘅矛頭一定指向翻當初投訴者嘅。呢個好正常嘅反應嚟嘅，咁其他事例都成日見到啦，係攞嚟維護翻自己。咁嗱，咁多人都支持我，嗱望下咁 Q 多人支持我，繼續搞落去，係你喺度自己夾嘅啫。咁好明顯啦，咁呢個我先係正確嘅。咁當然下一次就大家既然咁嘅，大家咁熱情，我梗係繼續搞落去啦。咁我諗少唔知啊，總之我係覺得有少少咁嘅 feel 嘅，即係咁啊！你如果你如果不是這麼回事，就當係我陰謀論啦。咁就三橋冇馬叉我啊，唔該。咁就講翻件乜事，其實老實講啦，以佢哋以香港叫做1、2、3第四方勢力嚟講，算係 OK 噶啦。即係其實個個都算係搞得唔錯啦。不過就冇錢冇人難 book 場，呢啲大問呢啲老問題，咁佢都叫做算係克服到。咁 相對香港嘅場都叫做多玩少少咯，即係唔係行嚟行去都係九龍灣，係咪先？ 即係我覺得係即係我諗覺得主辦方就係真係冇忽經，冇太就算你想係用呢個方法去施壓都好，我覺得你真係唔使理佢嚟嘅，真係即係人投訴咪投訴飽佢咯，又唔係嗱第一唔係好多人。呢個投訴咧，老實講，我係佢公開出嚟，我先知道。我完全冇聽到任何消息。要麼就係今日玩去玩得好開心，要麼就係話去玩得唔夠喉。即係點都好啦，肯定係都係抱持正面的態度嘅。咁無謂一個投訴咁做咁大動作，就算你係想做啲乜嘢都好，其實太大動作啦，我覺得。咁就我都講得太多啦。咁啊，啲本地新聞都講完啦。咁啊。仲有一單留一單其實都幾戇居嘅下個新聞花邊嚟嘅呢個，所以就後少啦。所以啱啱我都幾花邊下啦嚇，咁就大家十月新番大家知其中一套大家好點講啊，好觀望嘅咁啊，好當紅嘅就哥布林殺手啦，就唔使講啦，老實講，睇佢製作陣容，睇佢原作。哥布林殺手， 哥殺，俗稱哥殺。 呢套嘢出之前，大家已經好期待。總之，諗下等佢小説一出的時候，我就睇咗然後覺得好勁。雖然啦， 呢套嘢喺美國非常之紅。 然後佢動畫場強勢推出，然後個製作組都話都揼一聲啊！老實講幾勁下， 都用心啦。 咁 我係講緊製作組已經好勁，當然一出一真係出嗰陣時，當然係如所料地強勁啦嚇，即係咁。唔紧要，咁大家睇得好 high， 咁有啲人就实要出嚟搞局嘅。当大家又睇得好 high 嘅时候，因为呢套嘢其实第一，虽然先讲啊，其实一开始先系咁，就后屘就冇咁多呢咁嘅嘢，咁可能有少少抢眼睛嘅感觉啦，即系为咗吸引注目，所以咁样做唔紧要。总之我都系俾佢吸引咗注目嘅。总之，都唔算剧透，因为第一话就讲噶啦。第一话就系哥文手讲哥文手讲咁哥文做咗咩嚟啦？ 成个派救咯，四个字讲晒。 繁殖啦，简单讲就系，我唔 系噶。总之输咗就俾人收肉收肉咯。 啊，总之简单讲就啲哥 裸裸收肉咯，都系嗰句。 会进行啲繁殖行为啦。OK， 咁咁啊，自然就有呢、這个 冇嘢咁，咁呢个吸精 嘅 啫。我 实有人嘈嘅，不过今次嘈嘅咧，其实系更加无聊嘅。点解？因为如果系有聊啲嘅机构嘈嘅话，我仲会理佢。即系因为今次咧调翻转系有人向呢个日本放送日本放信伦理向上机构太难度啦，唔好意思，去投诉，去投诉佢，即系类似有少少似我哋广管局，但系就纯粹关道德事嘅嗰边嘅问题啦吓，而且系半官方机构嚟嘅啫。咁佢就话有人投诉佢哋投诉佢哋呢套嘢太过好有意见啦。总之对佢呢啲咁啊呢个暴行咧就好有意见。但系呢、這個機構即係什麼倫理啊？是但啊，好長啊。就佢啊，以深夜放放時段嚟講，係容許範圍內。其實老實講，呢單嘢點解會成為新聞咧？對我嚟講啊，佢可以成為新聞原因就係 BPO 竟然有一次係站喺製作社方面嘅立場上面去睇，因為呢檔嘢雖然理論上係所有啲電視台啊嗰類嘢嘅組合，但其實佢好多時咧個立場係好保守嘅。即係好多時動不動咧都會其實都會唔會譴責啊咁啊自縮啊 cut 卡嘢，其實對我喺我個人嘅印象其實好差嘅。但係今次竟然調翻轉企翻喺製作者嘅立場上邊話：喂，我深夜放送嘅咯，呢啲咁嘅戲，喂老實講啊，你嗱我即係佢唔會講呢咁嘅嘢啦，但係你無忌八點檔都可以出強姦戲啦，有咁大不了啫？老實講，喂，我已經係深夜播放，我仲想點啊？ 咁如果咁都點解咁中學聖日記點啊？ 唔係佢個講法係咩啫？ 中學聖日記日劇添啊！就 唔係我咁佢咁講嘅，佢話如果呢樣禁咗嘅話，咁我之後我血腥暴力係咪因為又可以用以相同理由去再？ 唔係啊，係呢個其實標準就 即係變咗最終係扼殺創作。 係啊，所以佢即係 佢全部係咁講嘅。 創作自由向來都係呢樣嘢最大。你可以話擋箭牌又好，擋對抗武器又好，或者咩都好啦。總之就係其中一個非常重要嘅原因，點解唔應該禁止即係色情暴力嘅演出？就係講緊，喂，老實講，如果呢套嘢唔係有個有場咁嘅戲咧，首先我唔會留意，真係好認真嘅，就係、是、因為有又係啲咁點講啊，呢啲黑心殘 點 嘅係 冇說服力嘅，之後啲嘢都係 即係佢個故事演出都好緊要，佢唔係話點講為咗服務或者成，佢就係一嚟就話聽呢個世界係如何那樣的。當然佢唔係想 sell 呢樣嘢嘅，不過就係講緊佢點樣硬派，點樣黑，點樣成一話就已經話曬俾你聽。咁其實一個好成功嘅演出嚟嘅。即係咁嘅情況，如果你咁嘅情況而唔俾佢，因為色情、因為暴力而唔俾咁樣做咧，其實扼殺咗呢個創作嘅。咁所以呢次阿 BPO 做得好咁啊，俾個讚佢啦嚇。就其實都幾花生下嘅，因為有人投訴係好正常嘅事嚟。你知廣，你知你睇下香港，你得閒無事篤下得廣管局啲投訴咧，就知道幾咁無厘頭噶啦。 日本都有嘅，實有嘅。 日本其實到底邊個勁啲咧？我諗 多啫嘛。 我諗大家都咁高咁大啦，可能香港會仲勁啲添嘅。咁啊，不過就香港就冇乜得投訴，唔係其實香港成日都投訴動畫噶，不過投訴動畫就好少會直接影響嘅製作，就大不了即係對我哋嚟講大不了，唔睇電視嘅咯，即係老實講我都好耐冇睇無線或者啲香港播放嘅電視，對上幾次都係睇 Web TV 嘅，係咪叫係咪邊個讀 Web 啊 ？V E I U 啊 ，Web TV 唔識讀啊，唔好意思總之就算最幫少啦，花邊新聞 OK 啦，咁大致上好啦，咁依一集大致上差唔多 有關玻璃渣嘅嘢，我哋獨立專題， 獨立專題嘅，因為依家都會頗長嘅 我哋唔記得自我介紹嘅主持每日幽靈 記得。 唔使我唔使啦，我都冇嘢講， 即係冇乜講嘢嘅小靜，咁啊好啦， 好咁下一 個禮拜之後再見， 拜拜。